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95集。给弟弟补课就当我想见你。这天丁宪正跟周思月打电话，丁俊聪路过一听是周思月，就对着电话那头嚷嚷： 姐夫，听说你数学拿过奥赛一等奖，求指教啊。 丁宪捂着话筒把人往外推： 哎，你那是指教吗？你那是重修。 丁俊聪冲他吐了吐舌。周思月正夹着电话写程序，听得一字不漏，手下键盘敲得飞快。 你弟弟？ 你不用理他，忙你自己的。 周思月想了下，又低头看了看手表，把电脑合上。 没事，你让他挑个时间吧。 丁宪一愣，瞪了眼丁俊聪，心里盘算着离周思月出国还有几天。 周思月，你真的不用？ 屋内只亮着一盏小台灯，窗外夜色浓稠，如染了浓墨，漆黑一片，月光却皎洁，透过他的窗户落进来。话筒那边传来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： 就当我想见你。 丁宪原本想说你真的不用管他，后面两个字直接被丁宪吞进了肚子里。他忽然安静了，他的心砰砰狂跳，脸忍不住红了起来。他微微低头，笑容在脸上蔓延。这个男人确实有本事，随随便便一句话就把他聊得心猿意马。丁俊聪懵懂地看着眼前这个瞬间变得温柔又害羞的姐姐，煞风景地来了句： 哎，姐，你脸红什么？ 丁宪僵了。电话那边响起一声轻笑： 这就脸红了？你脸皮还真是薄。 好好的氛围就这么被破坏了，还有一种被拆穿的窘迫。丁宪气不过，一把把丁俊聪推出去，对着电话那头吼： 对，就你皮厚。 周思月坐在沙发上笑着往前倾，一只手举着电话，一只手重新把电脑打开。他匆匆扫了几眼，还用那种懒洋洋的语调调侃丁宪： 我皮厚不厚，你不是早就摸过了？ 嘴上讨不着便宜，丁宪说了两句就匆匆把电话挂了，捂着砰砰直跳的小心脏，心有不甘。 不能老被他牵着鼻子走啊。 丁俊聪在门外毫无顾忌地拍门，丁宪丢下手机去开门。 他说了让你挑个时间。 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明天吧。 地点呢？ 丁宪扶着门把手看着丁俊聪，猛然发现这小子已经长得比自己高了。 麦当劳、肯德基， 随便你，不过先说好啊，你找他补习，不管麦当劳还是肯德基，钱你自己出。 不是吧，你也太抠了。 再说一句废话就取消。 哎，行，我出就我出。胳膊肘拐得真快。 嘿， 走了走走，拜拜。 丁宪做事要揍他。丁俊聪眼看情况不对，迅速溜之大吉。补习约在肯德基。丁宪跟丁俊聪到的时候，周思月已经找了个位置坐好了，面前摆了台电脑。见他俩进来，周思月才把电脑收了，然后站起来。丁俊聪走了过去： 姐夫。 丁俊聪欢快地背着书包去前台点单。丁宪和周思月两人互看一眼，周思月揉揉丁宪的头： 吃什么？ 丁宪答非所问，只关心周思月的非洲之行。 你东西收拾好了吗？ 周思月把双手抄进兜里，看了眼还在排队的丁俊聪，声音有些懒散： 差不多。 到了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周思月不答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亮亮的，他吊着眉梢静静看着丁宪笑。 听见没？ 周思月靠着桌子懒洋洋的仰头，揉着脖子转了一圈，慢悠悠的开口： 我算算啊，这是你说的第几遍了。 随后搭着丁宪的肩膀把人拉过来，低头凑到他耳边： 这么舍不得我？ 周思月向来就是把什么都不当一回事儿，丁宪在这边紧张兮兮的叮嘱东叮嘱西，而他倒还有心情跟自己说笑。丁宪气得要死。周思月宽慰似的拍拍丁宪的肩， 我去看看你弟弟。 丁俊从那边已经排到了，他噼里啪啦点了一串，低头掏钱的时候，身旁伸出一只修长干净的手臂。他一脸狐疑的转头，周思月把钱递给收银员， 加一个鸡腿堡。 啊，不用不用，今天我请你。 你姐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 丁俊从低头不语。周思月伸手接过找好的零钱，揣进兜里，靠在边上等食物。他低头看了一眼丁俊聪，然后把目光挪向别处。 不用管他，听我的就行。 平时我姐也都听你的吗？ 听谁的重要吗？ 重要啊，像平时我爸都是听我妈的，但关键时刻我妈还是会让我爸做决定。别看我爸那个样子，其实发起火来比我妈可怕多了。他发火的时候我妈都不敢说话。一个男人的家庭地位还是挺重要的。 周思月看着面前这个小男孩，觉得其实也不像丁宪说的那么没心没肺，那么混。 不管听谁的，但你得听他的。 你刚刚还说让我听你的。 这件事听我的，其他的都听他的。 服务员把所有东西装在一个盘子里推出来。 先生，您的东西好了。 周思月背对着柜台回头看了一眼，拍拍丁俊聪的肩，转身去端盘子。 走。 周思月1.8米的身高在人群中也是亮眼的，加上这张脸更是完美。丁俊聪发现刚刚队伍里有好几个女孩都偷偷打量周思月，还有那个收银员说话声音嗲得跟什么似的。他在心里为丁宪捏了把汗， 这也太招人了吧。 三个人在肯德基坐了一下午，虽然之前丁宪给周思月做过心理建设，他弟弟的数学基础不是一般的差，因为小时候不爱学，加上天生可能缺点理科思维，所以成绩确实差了那么一点。可周思月望着桌子上那张打了13分的卷子，心想这差的似乎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不过他的表情倒还算轻松，虽然餐厅里人来人往，但他们这个角落似乎被隔绝了，十分安静。周思月忽然开口， 小学课本还在吗？ 丁俊聪看了眼丁宪， 好像还在， 回去找出来。 周思月靠在椅子上喝了口可乐，拎着卷子闲散地扫了眼，随后人往前倾，把卷子推到丁俊聪面前。 来，今天先把卷子讲了。 周思月这人做事情就跟机器人似的，上一秒还跟你开玩笑打岔，下一秒就能立马恢复正经投入到工作中去。丁宪有好几次都想问他，你是机器做的吧？情绪怎么能这么收放自如？他给丁俊聪讲题是真的认认真真的，每道题都给他说了考点和解法，而不是那种为了客气随便敷衍两句，甚至比以前给丁宪讲题都有耐心，也丝毫不因为觉得丁俊聪成绩差而不耐烦。讲题之余还能跟他一边开玩笑一边说点题外话，不知不觉又给他扩充了知识面，而不是那种为了卖弄每句话都点到为止。丁俊聪不但听得进去，甚至觉得比老师上课还好懂，完全拿周思月当自己人了。丁俊聪解题的时候他就低头去看自己的电脑，偶尔也抬头看看丁宪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然后都笑着各自别开。日光照了满头，爱的人在心头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圆满的了。一周下来，丁俊聪的数学突飞猛进。周思月去非洲前要去一趟广东，三人在肯德基度过了最后一个下午。丁俊聪随堂测验打了75分，虽然达不到周思月的预期，但也算是有不小的进步了。那天晚上，周思月送他们到门口。周思月转向丁俊聪说：“ 你先上去吧。”“ 好嘞。” 几天下来，相较于丁宪，丁俊聪反而更听周思月的话。在他眼里，周思月这样的男生特别难忍，所以他什么也没说，便乖乖地上去了。上楼之前还转头问， 哎，姐，需要帮你把包先拿上去吗？ 嗯。 周思月淡淡地嗯了一声，不等丁宪反应，丁俊聪已经冲过来把丁宪的包拎在手里，几步跑上楼，消失在楼梯口。周思月直接把丁宪拎到楼梯底下，他一张嘴就被周思月低头咬住，气息很沉，轻喘声在他耳边响起。 明天要走了，我猜你想跟我单独待一会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